啊，大家今日咧就係1月21日， 係 咁咧就大家都記得啦。7月21日發生咩事？ 半週年喎、 哦，係啦，咁就係半年嘅呢個721事件嘅半年。咁、嗯、咧就乜嘢都未調查，咁啊大家都睇到啦，呢、這個監警會嘅前委員啊。呢、這個劉文文， 佢話佢都未見過嗰啲， 就喺離任，即係2019年嘅年底離任嗰陣時咧，佢話佢自己都未見過尤乃強同埋呢個李漢文， 冇㗎， 就係呢個當時嘅元朗警區嘅指揮官， 唔係話充呢個啊，即係鄧炳強之前話一定會充分同呢個監警會合作嘅咩？ 根本上誒612嗰個調查都係夾曬口供啦，根據呢個前監警會嘅成員所透露，即係夾好曬嘅。先至去見呢個監警會，咁所以咧我就話咧，喺今時今日你喺林鄭月娥政權下邊衰過689，喂七警案喺689任內判嘅喎，其實都係呢、這個朱經緯都 係啊， 係嘛？你話而家點解689會仍然係心中有氣咧？就係、是、你交俾呢個撲街嚟嘅，睇下佢仲衰格過我。 係啊。咁所以我咪話嘛，你衰格過阿梁振英，你都可以坐喺度嘅話，咁咪即係除非你同阿習近平有路嘅啫。 咁但係咁重口味，我又唔信啦。即係如果你諗起呢個60路嘅橋段，即係嗰啲老細、上司同下屬雷雨交加，夜晚就放工，翻唔切屋企嗰啲咁嘅情節就。即係我就冇辦法接受得到，其實 就係重口味，你先估佢唔到啊嘛。 好啦，咁就721，我哋一定要銘記於心呢一刻。咁啊，嗰張搭膊頭嗰張相，就係、是、我諗每一個人都記住噶啦。嗰一刻，香港嘅公務員體制、政治中立蕩然無存。 嗯， 就係、是、如果你係藍絲，就冇事。我見唔到有任何嘅武器，呢個尤乃強嘅金句嚟嘅。當日、李漢文嘅金句就係話：你咁樣問港台嘅記者，不斷追問佢，佢話你咁樣問我，我係嚇我唔到嘅。即係點解遲啊？點解咁遲先出現啊？ 係啊， 係啦。咁所以咧就一路爛到今日啦。食環康文，食環今日就拆阿毛個牆啦，喺呢個花墟，即係呢個維園花市。 哎，佢好興啊！今日佢正正咧，佢拆緊佢牆嘅時間咧，佢差唔多4-5点啦。佢同我喺度即係直播緊，喺度做緊節目，就直播睇翻自己嘅檔俾人拆。咁佢就話咧，即係其實根本上佢話佢嗰個檔口啊，點樣叫違規咧？咁佢就當然佢話有啲乾貨喺度啦。所謂乾貨意思，其實佢係賣啲花。咁佢賣啲花咧，其實都有啲寓意嘅，即係譬如你嗰啲唔知咩星星花定乜鬼嘢，佢又即係代表齊心。 就算我個 decoration 係乜嗱，除非我冇你所指稱嘅呢啲濕貨喺現場賣，就淨係喺度播片嘅啫。 係啊， 如果唔係我有花賣，你理得我個 decoration 係乜嘢咧？我想問下，而家唔單止審查緊參選人嘅思想，佢而家同時係審查緊咧。其他人嗰啲 decoration 究竟符唔符合呢個政府嘅呢個政治上嘅要求喎？咁你諗下呢個基本上就係我哋所講嘅，由721起，成個香港嘅公務員中立就蕩然無存。全部就進入一個叫列寧式嘅幹部，凡係黨唔喜歡嘅、唔中意嘅，就即刻去呢個咩啦？就冚你檔，就唔係話 play by the book 嘅。昨日你見到另外一單新聞，在維園有個花檔叫做黃絲花檔， 是啊， 竟然食環處的仆街走去放蛇，然後呢就說他沒有問人收5毫子而給了膠袋， 哦，這些這樣的， 那就罰了他2000元，你賤格到這麼無倫，這些叫選擇性執法，也都是跟721是一模一樣的，721就是選擇性不執法，係嘛？因為南邊圍係自己有嘛， 係啊， 兄弟自己有搭曬膊頭嘛，係嘛？精神咁樣，何君瑤行過，係嘛？呢啲大家都知道咩用語啦，你當我係傻嘅咩？嗰啲手勢嗰啲用語根本就係社團嘅用語嚟啦，係嘛？好啦，警黑勾結就集體不執法，當時警察總部42樓一定知情，所以我就話啲人係唔識問呢個鄧炳強，我唔係問你當日喺元朗發生咩嘢。我係問你，身為當時警務處嘅副處長，負責行動 做緊乜嘢啊嘛？ 喺10:3042樓，知唔知道元朗發生咩事？你答我 yes 定 no， 知定唔知啫？係咩？佢再落去邊個區議會，你都係問佢呢個問題嘅啫。我唔需要問你元朗警區發生咩事，我而家問你灣仔警區 的 headquarter 裏面的42樓，你哋坐咗個人就睇住直播嗰班友，根本個個都知道發生咩事。我話俾大家知，點解我到而家講到呢件事裏邊仍然係咁憤怒咧？就係我咁可以寫包單，當晚警總嘅高層根本知道發生咩事， 嗯， 係嘛？所以冇人敢去向監警會作供。點解啊？因為再查落去，盧偉聰、鄧炳強全部要孭飛嘅呢單嘢啊！ 嗯， 呢、這個就係到今日為止點解唔可以調查警察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 我而家係啦。 612佢唔驚你查，佢夾好曬口供。 呢、這個就係叫 too big to fail 啊嘛，即係個 點解監警會嘅報告發表唔到啦？而家發表唔到啊？ 因為佢而家唔係嗱，所以咧點解上個禮拜啦，你會咁奇怪？見到一開始咧喺禮拜二嘅時間，上個禮拜二咧無端端就信報爆咗出嚟。 肯定就 是裡面的委員，肯定 是 知道了啦，肯定就是其實知道有不妥，有變數，有人按住不讓他放。其實這些，其實整件事 你見到呢，其實跟這個樂慧玲轉口風啦，即其實是 很近，亦都似乎是同一時間轉向的。樂慧玲她下來的時間，她原本其實都想跟警部保持一個距離，突然間上完深圳之後回到來轉向， 收了政法委的指示嘛， 對了，就撐警了，其實就是。其實 你看到很清楚的喎， 跟住林鄭咪否認有警部咯， 係啊， 係更進一步啊，佢話佢冇見過有警部啊， 係啊， 係即係仲癲過689啊，我都話。 即是話而家喺呢一個深圳嗰個所謂叫危機管理中心啦， 紫荊山莊嘅真正嘅 deep stay 啊，呢個就係香港嘅 嗰個就其實已經拍咗版嘅，其實係。嗰、那個紫荊中，即係嗰個叫做係係啦， 紫荊山莊嘅 deep stay， 紫荊山莊嗰個中心其實就係同呢一個警部。其實是一個共生體嚟嘅，其實係 冇嘅，因為係佢哋指揮噶嘛。我話俾你聽，當日元朗事件點解唔可以查下721？半年嚟點解諱莫如深啊？大家聽阿黃偉賢都講過啦，喺鄉事委員會就職裏邊入去散步，林卓廷帶隊入去搞鄉下佬嘅就係中聯辦嘅人啊嘛。係 啊， 根本成件事係一個政治陰謀嚟噶嘛，就係、是、做一鑊咁嘅大龍鳳打窒你香港人。然後睇你以後仲敢唔敢出嚟啊嘛！ 哦，所以咧， 呢個係深戰嘅一部分嚟噶。 所以由此推論咧，其實如果你講中聯辦所謂地震，其實係震唔到咧，即係721嘅元兇嘅，其實係。而家你就係換咗呢一個黃志文啦，咁但係點樣震都係震唔到721嘅元兇嘅。 震唔到， 係啊， 中聯辦係執行嘅啫嘛。 係啊， 係嘛？當日我想問一下。你知道我成日都講嘅，自頭做嘢一定係唔係錢就係權。 嗯。 而呢啲咁嘅大鑊政治嘢，唔可能係純粹係自投自己動員嘅。其實，如果唔係因為有後邊嘅大石砸落嚟嘅話，佢哋都知道大鑊㗎。所以點解到而家係拉七條友咯？係咪啊？今日元朗警區反黑整色整水啦？點解啊？咪又係公關 show 咯？拉一百幾人啦、 啊！ 今日就係話呢個反黑行動、哦，不遲不早啊！喺半年嘅721嘅半年後。就去在元朗反黑，我想說真正的 deep state 真正的黑不是那些魚毛蝦毛在錦田開下賣下老番、啊、或者是做下雞頭、啊、做下一流一、啊、那些 就算飛天藍都不是、啊、 肯定不是啦，現在那七條友落案起訴的七條友都不 是吧，全部都不是，就算這樣被人出賣，你看看他們是 A 都不敢的， 是啊， 還要警察嘗試幫他們漂白、啊，呢、這個江永祥在有線電視的訪問裏邊死咬就話林卓廷帶隊入去。 喺林卓廷佢就琴日就話收到有市民俾佢嘅片段，咁以前係未公開過嘅、 嗯， 就真係清清楚楚證明到十點鐘之前其實已經係打鬥緊啦。 喂，嗰、那個廚師、啊、 個 timeline 好清楚啦，其實 今日記者會裏邊嗰個八個人準備民事入品， 係、嗯、 其中一個冇參與嘅，但係話佢自己會做，諮詢緊律師團隊，就係、是、嗰個俾人編到個背脊， 成個背脊花曬嗰個嘛， 花曬嗰個廚師咯， 係啊， 佢俾人打嗰陣時候，林卓廷仲喺出邊示緊威啊，喺市區示緊威啊，仲 你見佢背脊好恐怖啊，成塊砧板咁啊，俾人編到係 係乜？所以呢個係當住香港幾百人人萬人面前講大話，點解唔掂得？點解七二一係一個永遠嘅呢個秘密？就係咁嘅原因。呢、這個就係同八三一嘅性質唔同。八三一就係速龍帶隊嘅指揮官上錯車廂打錯人、 嗯， 然後狂打打死人。七二一係乜嘢呢？七二一就係一個嘅政治陰謀嚟做嘅一場嘅大龍鳳， 是志在震慑香港人，是有意识地走去无差别攻击。 而家呢种咁嘅震慑咧，已经系蔓延到去食环啦，啊咁啊，仲有即系你话康文署啦，喂，迟啲如果你税局仲惊嘅，其实系去到税局咧，就真系好似你平时咁讲啦，系咪要即系搞个抗税行动咧？其实就系、是。 唔係你再咁搞落去，就算和理非都要一蚊一蚊咁交税啦，我就唔贊成全部唔交嘅，我就贊成一蚊一蚊咁交。點解呢？我就話成個公務員嘅體制而家由英式嘅文官變成列寧式嘅幹部體制。我想話概念上係兩樣嘢嚟嘅。英式嘅文官係咩呢？就係、是、你 assume 緊咧，你上邊嘅政治人物嘅輪替咧，下邊去執行叫做 civil servants 公僕。呢啲公僕本身咧，係服務於公眾嘅僕人，所以佢嘅政治中立係唔會因為今日保守黨執政就對付工黨，聽日工黨執政就對付保守黨嘅。佢都係執行嗰個政策嚟嘅啫。警察唔會因為而家係呢個 Boris Johnson 而走去無端端走去抄工黨嘅嗰啲地區支部嗰啲人。當 Boris Johnson 落台，新嘅工黨領導上場，咩啦病好邊個好？他亦都唔會走去叫啲公務員去對付翻保守黨嘅人，呢個就係英式嘅公務員，佢係政治中立。但係列寧式嘅幹部咧，就係黨嘅絕對領導，即係習近平偉大復興思想嘅第一句啦，就係確保黨嘅絕對領導。 你記唔記得以前阿施祖祥講句説話，就係鐵打衙門就流水一般嘛？佢以前就講，佢嗰個年代就真係啦，佢嗰個年代就真係叫做政治中立啦。所以鐵打衙門。就是你的官無論是哪個上任都好，那個原則都是一樣的，都是 rule by the law 的，其實是。但是你現在不是你流水的官，即其實喂 政策是什麼先是最重要，不是因為你現在今時今日我就是一個執政集團要對付皇師，然後整個公務員體系就變成對付皇師的工具，這個叫專政工具，是中共那一套來的。你看到現在這個林鄭月娥，為什麼我在蘋果日報寫說她是千古罪人，他的罪孽是勁過董建華和梁振英。 哦，他老公都是這樣說的。 董建華就剷除了以陳方安生做這個代罪羊，就說不協助特首施政，然後推行問責制，就將 AO 撕走，降 grade 變成 EO。 好了，現在就是將 EO 降了 grade 之後的 AO 再變成是什麼？是列寧式的幹部，是黨的幹部，是屬於共產黨的幹部。共產黨要你打黃絲，你食環就走去人哋呢個維園嗰度搞話吳文遠嗰檔嘢，搞話長毛嗰檔嘢，係咪？人哋賣花，佢個 backdrop 係乜嘢？喂，如果你相同嘅 backdrop， 我想話點解你唔拆支聯會嗰檔？係咪先？喂，雙重標準嘅喎，我覺得都係，係咪？點解放警部嘅就要拆？支聯會佢講其他嘢，佢唔講警暴，講六四就唔使查。咁即係話你根本上就係而家呢個就係一個按政治嚟去衡量嘅。如果當日區議會中西區動議係針對阿 PK 嘅，就全部離席；如果唔針對 PK 嘅動議，就唔使離席。 平安夜啊，走去空吉緊嗰個防暴警，咪講咗俾你聽咯，係嘛？你唔聽話，我就揾人釘你牌啊嘛。 咁啊，所以我就話我預計得到嘅， 咪就係咯， 食環、消防、屋宇、建築署，全部會嚟嘅，係嘛？如果唔集體反抗，我話俾你聽啦，而家已經唔係街頭暴力咁簡單，而係成個體制嘅暴力係壓迫緊香港人，同埋係將成個香港行之有效嘅良好管治一夜摧毀。所以今日同一時間，你睇到另外一個新聞就係穆迪將呢個香港評級降級啦， 昨日的 評級已經降級啦，就是話佢個管治能力啊嘛。喂，呢個管治能力係包埋，唔係淨係抗疫啊呢啲咁嘅垃圾嘢，一陣間再講，即係已經冇辦法抗疫㗎啦。你睇到已經係成班軟腳蟹嚟嘅，根本係，而係成個城市嘅管治開始慢慢，你以為淨係政治層面內地化，而家唔係啊，係行政層面都向內地靠攏啊。 係啊， 食環就城管化。警隊就公安化，然後你估咧，律政司就變成係公檢法嘅政法委領導。唔係我危言聳聽，大家你睇下呢幾日發生嘅新聞，即係話，如果佢要針對我哋嘅，咪消防上嚟搞你，睇下你消防條例啱唔啱咯。如果你石房有泊車違例泊車嘅冇問題，你李斯煙獻花，所以違泊就冇問題。 721 exactly 就是這樣，你拿著棍周街走去打黃絲的就沒問題，我看不到，然後再拍一下膊頭自己有。 所以今早上張建宗很無恥，就是人家問他，我覺得非常之林鄭啊，即係點解要話張建宗卡住都要做嗰個叫做記者？ 我諗林鄭自己染咗病啊！ 唔係因為佢去咗咩達沃斯啊，大佬啊，關佢咩事啫？你仲邊有國際地位？即係你唔知醜啊！呢個係即係你啲真係我非常之樣衰條友。咁啊，阿張建宗點樣回應呢一個穆迪咧？佢就話啦，佢話唔公平喎，佢話即係咁樣樣咧，即係攞呢個社會政治同埋經濟議題嚟做回應啦，咁啊冇反映到啊制度上面嘅優勢喎。喂，但係問題就係話邊個搞爛香港嘅制度咧？香港本來嘅制度優勢係乜嘢咧？香港本來的制度優勢就是法治，但是這半年來誰在這裡 一步一步地摧毀法治呢？就是你的警察，就是你的黑警。 不是啊， 而林鄭說得明白的，你沒有警察不行嘛。 不是 你警察在前線應付這個示威執法、 啊、 大家都明白各有角色不同、 嗯、 我來抗議你來幫。問題就是這樣，現在整個政府的所有的施政都是圍繞住警隊的決策，嗱呢、這個就是問題啦，呢、這個就不是法治。我話俾你聽，因為警察部只是香港眾多紀律部隊部門的一部分， 是一個執法部門。 我想問下，點解今日大家行過花市未啊？ 嗯， 嗰個花市咪就係之前的花卉展一模一樣， 嗯、 只不過比花卉展少了五分一的檔口啫嘛， 係啊， 根本就是一個花卉展。 我去打奸賭都得嘅，而家 點解唔批啊？一定是警察不批呢個臨時娛樂牌啦， 嗯， 唔使諗噶啦，因為你任何。你搞和李燒啊，佢一定唔會俾牌你噶，食環唔會俾牌你，係嘛？ 康文又唔會， 康文唔會俾牌你，警察會反對一開會，所以咪大家一齊攬炒咯、 嗯。 你問我，我絕對唔相信年廿八、年廿九行花市，有示威者會喺花市裏邊搞事，一定唔會。 就係咯， 有嘅一定係警察卧底。喂，佢哋自己喺度擺檔賣緊年宵，大家開開心心過年。 如果嗰個係和李燒啊，和李燒係黃店自己主場嘅，點會自己搞翻自己轉頭啊，大佬啊！ 所以咪就係佢就要用呢樣嘢嚟去嫁禍俾抗爭者，就話嗱，睇下嗱，冇年宵啦，冇煙花，乜都冇啦，回復唔到常態，咪因為你哋班友搞事， 嗯、 就係咁啫嘛。但係實際上佢而家係咩咧？所以我話點解一上完呢個麒麟山莊之後就變臉咧？ 嗯， 就係真正管治緊香港嘅，直接管治嘅其實。就是政法委、中紀委嘛， 係由始至終都是政法委， 由始至終都是政法委在麒麟山莊坐鎮喺度指揮嘛。 嗯， 所以我話喺咁嘅情況底下，咪所有施政，鄧炳強都是嗰個台前的人物嚟嘅啫，係個木偶嚟嘅啫，個木偶師不在香港嘅、 哦。所以嗰陣時候你話搞呢、這、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啊，喂佢低温已經講咗啦，哦呢、這個唔牽涉警報，喂好似佢知道先嘅喎，真係。個個都未公布嗰個獨立檢討委員會點做咧，佢已經知道就話唔會調查警報嘅喎，係嘛？即係呢啲完全 係內部噶嘛， 內部嘅，唔係所以我咪成日話呢個叫不反對通知書啊嘛。你要調查緊警報，首先你要攞咗鄧炳強嘅不反對通知書，咁你邊度仲有出公信力先得㗎，大佬啊！ 所以我話就大家唔好再叫阿細良大總統啦、 嗯，啊， 應該叫做 PK 大總統。 係啊，根本就係、 啊，根本大將軍就係佢、 嗯， 大總統又係佢。 啊， 你而家花市。年初一花車巡遊，年初二放煙花，啊、跟住落嚟唔知乜嘢節慶都好啦，全部如果佢唔批，大總統唔批嘅話，大家冇得做。好啦，跟住落去區議會個動議譴責佢，喺佢帶頭，其他民政事務局嘅官員要跟埋佢一齊離場。 嗯， 喺呢個中西區區議會，係嘛？所以我就係話，邊個帶頭破壞香港嘅法治、公務員中立同埋管治咧？所以呢個目的 downgrade 咧。是正常的，仲會再 downgrade 我覺得。 你自己講噶嘛，又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阿羅 羅志剛話冇問題。 佢自己話噶，佢 呢個係政策要忠於特首咯。 唔係佢忠於特首，佢講噶嘛。 我想問下幾時公務員則例裏邊有忠於特首呢個要求？ 咁即係唔係政治中立啦？忠於特首。 忠於特首，特首會換人噶噃。咁點啊？即係咪即係忠於中共咧？因為特首係向中共問責，中共向佢問責。 咁簡單。 佢去習近平述職噶嘛？咁所以咪即係忠於中共。所以咪話呢個列寧式嘅幹部體制，唔好再講。不要以為你啲羅志光滿口英文啊，根本而家就係變成係共產黨嘅幹部嚟噶啦，係、 嗯、 將你哋將自己 downgrade 嘅，對唔住啊！過去你哋咩港大一級榮譽畢業，咩 second A 畢業，考入去400多人嘅呢個 AO 體系，天之驕子，跟住外派呢個咩 Geneva 啊、雪梨啊、倫敦啊攞經驗啊，全部唔使啊，以後唔 不用再去呢個海外咩 Kennedy School、哈佛嘅 Kennedy School 讀呢個 Public Admin 啊，都唔使啦。去國家行政學院，去普通幹部學院。鄧炳強咪普通幹部學院咯。 使乜啫？ 使乜再去哈佛咧 ？cut 曬啲錢佢。所以話點解要光復議會咁緊要咧？係公務員事務局裏邊送 A.O. 去哈佛嘅，全部 cut 掉曬佢。喂，大佬，你哋扮乜嘢英式公務員先？而家我認識嘅好多人都係，我都係咁講。你哋唔使再扮啦。你哋根本就係共產黨嘅走狗幹部啦！而家係，你見到呢啲部門執法，如果你話唔係嘅，唔該你處理好食環呢啲咁嘅撲街先，係咪啊？選擇性執法，兩特登放蛇箭刀係咩咧？俾個膠袋你唔收錢，就即刻釘2000蚊罰人，賣幾多盆花先有2000蚊？係嘛？所以而家啲手足好啊，個個去嗰檔嗰度懲罰佢啊！真係㗎。補翻俾佢啊！ 有幾多個檔黃店啊？ 得一檔， 咪就係咯， 得一檔 啊！即係我哋嗰啲，我哋啲手足其實眼睛好雪亮嘅。喂，其實今次我問翻阿毛哥咧，佢話喺維園咧，其實唔多嘅喎，人流唔多嘅喎，其實係分流曬嘅喎，其實係。 因為第一佢檔好少， 係啊， 人路好闊，咁根本上咧就 你投嘅人都少咗啦， 都好稀疏，根本就冇氣氛可言。真係啊，冇氣氛。 邊個會淨係買花？ 佢連嗰啲地區嗰啲以前嘅嗰啲即係地區嗰啲花市都不如。 你要知道，其實我哋年宵咧，其實一家大細去行，咁尤其係僆仔咧，咁咪一定要買玩具噶嘛，起碼買啲風車噶嘛。你冇嗰啲乾貨，你淨係買花，喂，我真係唔需要嚟維園嘅喎。其實坦白講係。 同埋買花通常都係老嘢多噶嘛。 咪就係咯， 老嘢藍絲多噶嘛。 係啊。 咁啊，買篤魚蛋使乜嗰度篤啫？ 係啊， 以前咧齊高興好多後生仔去 啊， 咁啊好慘我覺得，好多嗰啲後生仔咧就諗住咧去年年都係咁噶啦，就做一啲有特色嘅，即係有政治， 尤其係中學生 社會諷刺嘅嘢，走去嗰度賣。咁你要揾廠做咧，你就要早兩三個月去 design 嗰啲產品。咁啊，結果咧就係佢臨尾先至一夜就撬起你班友。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即係我覺得。即係成個香港回復唔到正軌咧，係源於政法委指揮嘅香港警隊掛帥嗰種嘅管治模式。 嗯， 就係咧用新疆2009係咪零八定零新疆蘇拉薩蘇聯係幾年？ 零七年 拉薩蘇聯同埋新疆蘇聯嘅模式嚟對付香港。 嗯， 係直接導致咁嘅局面，我覺得。亦都斷送了30,000警察佢哋嘅家庭同埋佢哋將來嘅前途。 嗯， 大家諗清楚，其實 攬炒更加 都係奉勸嗰句嘅啫。如果你係警察，有一啲咁嘅 order 落到你，唔該你行開，唔好做。真係嘅，做一個良心嘅香港人，因為嗰樣嘢唔係講報應咯，我覺得，而係你會持續64之後，你諗下嗰啲咩20幾軍嗰啲軍人係點樣咧？係會持續一路咁多年都會孭住一個咁樣嘅陰影。不敢被人知道當時你是鎮壓香港人的防暴警察，然後你只可以圍路，對其他陌生人很大的戒心，不敢跟外面接觸。你的家庭生活是玩 Q 完，我告訴你， 就算結 婚，你的朋友生活都玩 Q 完了。 你結婚擺酒你都不敢鋪張的，大佬，是吧？即是你次次你結婚擺酒都來出 TG 啊？不是吧？ 不就是咯，我就是說怎可能有正常的生活呢？以後他們在香港啊30年啊，點可能有正常嘅生活咧？你而家好過癮，狂躁症發作嗰陣時係嘛？嗰日呢個天下制裁嗰日行過，咪鬧鬼佬啊嘛。bullshit 啊！有個鬼佬行過，有個防暴警察走去鬧鬼佬啊嘛喺度。 係嘛？ 癲狂咁啊，根本係。 哦。 成班友係癲狂喺度笑啦，跟住喺愛丁堡射完呢個 TG 之後。係咪？成班友啊，根本躁狂加癲狂。 這個其實好早啦，你喺上個月咧，我覺得蘋果咪就係有個白警走出嚟，即係接受蘋果訪問，起碼佢哋開槍當人生體驗啦。其實蒙面都是一種人生體驗嚟嘅啫，因為蒙咗面之後咧，你連阿媽蛋都唔知道你係邊個啦。喂，你好爽㗎，個個輪住鬧啊，你輪住啲市民鬧，其實忍咗佢好耐㗎嘛，平時係。咁佢覺得咪鬧夠本咯。所以我懷疑其實究竟佢哋而家翻工咧？究竟即係發泄定係做嘢咧？其實係，如果你自己係翻工鬧人鬧得咁開心嘅話，你使乜加人工啫？係嘛？那個 entertainment 嚟嘅，對你嚟講係 冇得加喎。你問 係啊？ 邊個立法會支持加人工嘅非建制派，我就一定要選票懲罰佢。 啊！ 公務員冇得加， 我一早已經鼓勵公務員都不俾加噶咯。 你要攬炒，你咪自己攬炒咯。 你見到啦，而家你見到民政事務局嗰啲 AO 點解要加俾佢？中西區嗰啲民政專員，大埔區嗰啲民政專員點解要加俾佢？食環下邊嗰啲 EO 點解我要加俾佢啊？喂，大佬做埋啲咩撲街嘢？係咪五毫子膠袋走去維園放蛇咁賤格嘅嘢都做得到嘅？咁我點解要加俾你啫？咪攬炒咯。喂，香港人而家黃店都執笠啦，點解人哋要執笠？你哋個個可以加人工啊？係嘛？加人工俾你食海底撈啊？去深圳，我就覺得冇可能噶啦呢樣嘢。但係我覺得如果咁樣一路容許呢個警察咁樣癲落去咧，中共自己都要諗清楚。其實呢個攬炒行動係會一路升級，係 噶， 係會一路升級。 你見到今年中共最缺水嘅，其實我哋而家都好快咧，已經摸到老共嘅春袋喺邊噶啦，已經係係嘛？你邊啲要集資？你排隊嚟集資嗰啲？即係我諗，我真係祝你好運啦、啊！其實係， 嗱，我覺得好簡單嘅啫。我琴日都講咗，2020首要光復立法會，立法會重光。點解咧？36席就等於喺香港攞咗半個執政權， 癱瘓佢 咩？癱瘓啊，糧都出唔到嗰班撲街。點解啊？否決咗財政預算案咪得咯？係嘛？所有上財委會嘅 paper 全部唔過咯。我使乜咩啫？只要選咗財委會主席，有排玩啊！個個輪住發言，然後再咩啊？開呢個公聽會，逐份文件，警察加人工啊得，開公聽會，大家上嚟立法會講下你對警察應唔應該加人工嘅意見，係嘛？公務員加人工啊得，逐個職系、逐個部門上嚟講，講足一年都得啊，點解唔得啊？即係我就話，本來大家都唔想咁激進，坦白講，大家都唔想即係攬炒嘅。你而家逼到香港人，你諗下721半年嚟起訴七條友。然後監警會的前委員話，連指揮官都未見過。你可想而知嗰種鐵桶潑水不進嗰種情況係幾咁嚴重。即係喺政治上要過硬地去支持警察鎮壓香港人呢樣嘢，係七個月嚟冇讓過步。你可以咁睇，721就係個 indicator 嚟嘅，係冇讓過步。所以林卓廷今日開記者會講話要用民事入品，呢個係方法。最終律政司都要考慮究竟上不上庭的了、民事入品是一個方法，就會揭開那件事了， 那就變相獨立調查咯。 是啊，民事入品就是變相獨立調查、記住林卓廷，記住律政司 offer 和你的當事人給錢去解決都好， no way、沒得談、沒得和解。 其實 因為612基金會一路逼佢哋打落去， 呢種方法其實已經係必敗必咁做緊噶啦喎。因為其實你用民事追討呢啲方法咧，其實阿毛哥佢哋而家社民連，其實佢而家籌緊一個基金，其實係幫呢啲咁樣嘅受害者啦，係做緊一啲民事索償嘅嘢。 因為阿 Osman 咧，即係選到區議會 正，我知俾阿朱 Sir 打 嗰、 那 個，係啦，其實當日就係咁啊，佢。 鄭仲恆， 佢一嚟金鐘咧就嚟揾我，同阿邝永孫，咁佢就講咗呢件事，咁然後我哋就話你去揾嗰個當時喺金鐘嗰個秘書處嗰啲義工，咁然後幫佢講，即係瞭解成件事之後，話俾佢聽應該可以點做，揾律師啊咁樣。咁啊，當時佢都冇諗過咧係會成功嘅，其實，只係即係覺得係一個有一個嘅即係。點解我要受到咁不公平嘅對待？咁樣嘅情況， 佢自己都講翻嘅。其實佢自己走去展開呢個訴訟咧，其實佢自己都好大壓力噶。佢花咗好多心神，即係又金錢又時間啊。其實佢都犧牲咗好多。 我覺得今次咧，佢對呢啲普通市民追尋公義嘅支持力量係大好多嘅。 梗係啦， 比起鄭仲恆嗰陣時係大好多。咁所以我覺得用盡各種方法。冇其他考慮咯，我覺得係要用盡各種方法，除非你話所有法官都係由中共控制嘅啫，去到咁嘅地步嘅啫，係咪？如果唔係，我哋都係要用盡各種方法，係要將呢班人懲之於法。如果唔係，香港永遠翻唔到去一個正常嘅社會。如果你叫我哋就咁算數，唔再出嚟，唔再去抗爭，根本上公義都得唔到伸張嗰陣時候，然後等件事去淡忘，有冇可能咧？是沒有人可以算數的，我覺得現在是。那不是說因為721今天是這個1月21號我才這樣說，而是當你看到我們之前一直在節目播出幾個月都是721那段片，就是這樣的原因。那個是轉捩點來的，其實721是轉捩點來 亦都係成件嘅運動裏邊咧，係真正體現到個 deep state 喺背後嘅 manipulation。 嗯， 所以點解係潑水不進？ 喂，所以其實我覺得 滴水不入。 穆迪投訴嗰樣嘢已經好輕手噶啦，已經係，即係佢唔話你喺個 paper state， 咁已經好俾面嘅啦，已經係。喂，大佬，你而家你今時今日，你仲邊有管治意志至得㗎，大佬啊！你阿張建宗仲喺度講話啊，唔係啊，我哋搞十大民生措施啊，已經等於好有意志㗎啦。 派錢仲要派到撲街個人，我話俾你聽，即係用錢嚟搭你，打完你心口，打背脊，噴完你胡椒，卜爆頭。 喂，你淨係嗰樣嘢啊？ 性侵完之後數籠俾你，你會唔會收啊？我想問下。 喂，大佬啊，你問下啲家長，佢個仔女俾人哋即係運咗落去新屋嶺啊嗰啲，俾人哋暴打。喂，我上個禮拜先見到一個 post， 話有個僆仔俾人打到成隻手啊，係咁不斷俾警棍打，係已經俾個差佬騎唔住咗。打到有筋膜炎嘅，其實係以後攞唔到重嘢。 你問下嗰個喺連龍場俾人劏肚嗰個， 係啊， 嗰個肌肉永 個頸啊嘛， 永久啊，係斷咗啊，永久啊，撲你個街！你 即係等於傷殘咯，呢個 你睇到呢個新聞，大佬學生嚟， 係啊， 係嘛？ 啲搶嘅 喂，呢個仇恨你話點算啊？我想問下，我好想睇下呢個人被。咁樣嚴重傷人罪，最終會判幾多年？ 唔係，所以點解你而家見到？喂，你再喺度誇大翻，你仲喺度大做文章，上禮拜日啊，有個差佬俾人哋私了啊，邊度會有民意逆轉至得㗎？大佬，你睇下在場啲人都唔知幾開心。坦白講係， 係我話俾你聽咧，呢個亦都係你見到佢哋選擇性去，你睇下嗰啲黃店近呢個兩個月俾人破壞嘅情況。是幾咁嚴重的？有冇一個官員出嚟去譴責嗰啲暴徒？ 冇㗎，咪就係選擇性咯，即係 係咯。所以我就話你成個政府而家根本上由上到下 雙重標準， 都已經變成係一個共產式嘅政權，係將過去香港人相信點解我哋喺殖民地唔覺得自己係殖民地，係因為我哋相信公務員本身提供服務嗰啲係公僕，係 civil servants， 係服務香港人嘅。而不是代表英國人嚟鎮壓我哋，而家就唔係啦。呢個反抗我話俾你聽，可以是五年、十年、二十年嘅。因為正正就係成個香港政府已經變質，成為一個鎮壓性嘅國家機器嘅一部分，而唔再係服務香港人。咁所以好多人點解會再諗嗱？而家只係攬炒一點零嘅啫，我覺得都未有攞去到真正嘅攬炒。攬炒 2.0 係講緊咩咧？係金融啊， 係 呢啲咁嘅嘢。 金融嚟緊㗎啦， 抗税運動啊，呢啲咁嘅嘢。 你見到目的咪係咯？目的唔係話淨係降低香港嘅主權評級咁簡單，仲有匯豐、恒生佢哋嘅長期嘅信貸評級，仲有港鐵，係嘛？佢哋全部都調低咗㗎。其實係你長遠嚟講，你跟住咪睇落去咯，即係咪睇下惠譽咯？惠譽都 warn 咗你㗎。 一定一齊嚟㗎。 係啊 ，Body 同呢個惠譽一定一齊嚟。 係啊，其實係標普對你最客氣嘅啫。其實 Sofa 係 冇所謂嘅，咁你咪叫大陸自己評級咯，幫 孔子評級 咯。問題就係咁喎，人哋你去外邊舉債，人哋係睇穆迪同埋呢個標普同埋呢個咩嘅喎，呢個咩嘅喎，惠譽嘅喎，係嘛？所以特別係穆迪添啊，所以咧你又冇得唔去 please 佢哋嘅喎。 係啊。咁你而家確實你都知道㗎。你今年如果你預咗俾美國佬金融制裁嘅話，你只能夠翻嚟香港集資嘅啫嘛。其實係 咁，你咪舉債成本 越高咯。你最後咪即係你攬炒咪攬炒到你自己咯。邊個怕攬炒啫？ 係啊，你嘅舉債成本一定越嚟越高㗎。第二，當你翻嚟香港上嗰陣時候，我成日都話，我嗰日同因為我哋和李蕭咁啊有啲朋友上嚟做金融，咁我哋傾開。我話點解金融啲投即係啲金融產品嘅公司唔出一啲良心企業嘅基金咧？咁樣我即係你唔好標榜黃定藍啊！你標榜良心企業，即係話凡係牽涉嗰啲鎮壓新疆啊，凡係牽涉嗰啲整呢個 CCTV 啊、人臉識別啊、竊取人哋通訊嘅5G 啊嗰啲嘢，全部嘅企業我 portfolio 係冇呢啲咁嘅嘢嘅。全部都是要講企業良知的，講人道精神的，那就得了。我話很多人會幫襯的噃。 係啊。 第二，我話香港人主權基金有冇得諗咧？咁啲朋友都話有得諗嘅。但係主權基金之前，第一步要諗下點樣 MPF 點樣有一個統一的立場，俾大家跟先。 係。 去指示我哋嘅 MPF 點樣投資，無論你係幫襯咗乜嘢嘅公司都好，甚至有冇一啲公司。是可以有些 portfolio 是 MPF 投資，是啱符合我哋對公義、民主、自由 同埋呢個不作惡嘅要求咧？嗱，好簡單嘅啫喎，等於呢個 Google 嘅創辦人Larry Page 所講啊 ，Don't be evil 啊嘛。我哋唔係講藍，唔係講黃啊。我係要將我哋嘅強積金投資落去嗰啲 Don't be evil 嘅企業嗰度。 即係佢嗱，佢呢個就係唔係講黃藍啦，係講 呢個唔 係 黃藍啊，真係㗎。 講黑白。 係啊，咪等於外國有啲基金專係講嗰啲擺落去有社會責任嘅企業嗰度㗎。喺美國有過啲產品。 係啊。 咁點解香港冇呢啲產品嘅咧？有一定得，我話俾你聽嗱，揾食好巧嚟嘅真係。 其實你香港讀 MBA 嗰啲咧，讀 MBA 啊、BBA 啊，佢都一定要讀個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嘅，其實係嗰啲所謂叫做係企業社會責任，讀嘅時候佢哋就一定會讀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要同老共揾食啊嘛，你要奶共啊嘛。 唔係好簡單，最簡單最簡單 ，MPF 我點解要擺 Hong Kong Bank？ 我想話好多㗎，恒生 Hong Kong Bank 營辦 MPF 好多㗎。係嘛？我點解唔擺美資嘅保險公司都唔得啫？係咪先？美資嘅銀行都唔得啫。 其實新加坡都得㗎，其實。 係啊，新加坡銀行都唔得啫，係嘛？所以我都話呢個係 don't be evil。我唔係話你一定要企黃定藍，但如果你作為一個咁大嘅國際級嘅公司，係做一啲 evil 嘅嘢，就對唔住啦。即係你割我哋隻啦，而家。唔係我割你哋隻啦，係你呢啲國際級嘅企業喺清朝靠香港發跡。係嘛？亦都係曾經係香港嘅 champion，Hong Kong Bank， 掛住 HK 嗰兩個字 ，HSBC，H 第一個字係 Hong Kong， 係啊， 係嘛？好啦，然後你曾經係因為香港而成就一個世界級嘅企業，而你今時今日背叛香港人，咁咪你割我哋隻嘅喎，等於國泰太古一樣嘅啫喎。你英資嚟嗰陣時係伴隨住香港嘅殖民地，係一路咁樣變成世界級嘅企業嘅喎，然後你國泰割我哋香港人喎。點解唔係我哋調翻轉？點解我嘅 MPF 裏邊嘅組合要有國泰啫？點解我投資裏邊我一定要撇除呢啲企業嘅喎？如果你問我，係咪先？唔係因為黃藍喎，而佢做啲 evil 嘅嘢啊嘛，係叫人 social media 裏邊篤灰去炒人，咁都得？咁可想而知你嘅企業係一個乜嘢嘅企業嚟嘅咧？係有冇呢個？唔係講緊 social responsibility 添啊，係有冇道德啊？你個企業係唔係社會責任啊？是沒有道德的企業，所以我說大家不要想著2020就這個沒什麼做，我覺得很多事可以做， 大把， 還有形勢會越來越對老共越來越惡劣， 惡劣的，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講一下，對他更惡劣的就是這個武漢疫情的超級擴散， 我這個真的， 其實是超級擴散來的，這個 叫做禍不單行，其實真的， 我覺得不是禍不單行的，一開始我哋講翻非洲豬瘟，你就知點解佢一定必死。因為你睇下非洲豬瘟嗰個情況咧，好多人唔留意嘅其實，但係你留意一下咧，你就知道咧今次嘅呢個武漢疫情咧，佢係必死嘅其實。休息一陣先。 我哋香港人团结一致，万众一心，香港一定有希望！恭喜恭喜恭喜发财！